你就足够，花儿伴蝴蝶，我伴你左右。时间不语，回答很多问题，让我明白最爱的人是你。有你的世界，从不舍离去，呼吸空气中有你的气息。除了你我谁都不想，对你的爱永远不打烊，清晨陪你看朝霞，夜晚赏月光。除了你我谁都不想，无论世界有多么漫长，就算凉冰那风霜也要痴痴守望。爱的路上充满阳光，鸟语花香。 爱的路上充满阳光，鸟语花香。